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不理政治，注定习书，关人胆字，做只港珠，天下人，天下事，天下正经。 好，欢迎来到天下正经。 Hello, 欢迎来到天下正经。啊，嚟到第十四集《天下正经》， 严格嚟讲就是第二季的第一集啦，Season Two 啊。啊，喂，咁快又一个 season。 哎，新年介绍 啊，点啊？ 新年 哦，新年系 报名， 大家识噶啦，睇咗成 我系 Cyrus， 柳 Sir， 柳 Sir， 我哋系啊监制 吓。系啦， 咁咧今日就好多嘢啦，我哋都有好多题目要 cover 噶啦，就睇下。 香港選舉完咗，咁啊 focus 翻美國嘅嘢。 不過先講講嗰、那個，講翻咩？喂，講一講下葉普成而家咁嘅情況啦，或者再先講講佢啦。 好啊， 好嘅、okay。因為嗰、那個而家葉普成咁樣，得阿鄭松泰當選啦，咁就變咗個局已經唔同咗啦。不過其實咧、如果我喺觀察清楚嚟，喺我自己嘅觀察咧，我覺得佢哋。真係開始擺緊另一個陣出嚟嘅啦。你睇，因為阿黃洋達佢其實強項都喺報紙嘅。 哦，佢本身就係無線 傳媒啦， 即係傳媒嗰方面 大亨啦。 佢本身係傳媒大亨嗰個角色嘅啦。咁佢而家佢根本咧就將佢時間再強化啲喺嗰邊發展。咁我覺得又唔錯喎。 係啊， 係嘛？跟住，因為跟住就熱血公民又分咗出嚟咧。其實佢哋唔係分開㗎。即係人哋好似講到佢哋分裂咁嘅，我好奇怪，其實都唔係分裂， 唔同嘅 division 啦。 係啦，出咗個唔同 division 咩？以前係啊，係啊，阿黃仁達一個撐曬兩邊啊嘛，而家唔係啦，而家一個管一邊，一個管一邊。 不過撐曬兩邊，即係意思熱血公民同埋熱血時報兩邊。 係以前黃仁達係兩邊做曬，都係佢要處理噶嘛。而家唔係啦，佢唔使理熱血公民啲嘢啦，全部鄭松泰搞掂，係嘛？佢咧淨係搞熱血時報 ，wonderful。 咁啊，清晰啲啦。 係嘛？跟住係嘛？鬱敏啊，休息完翻嚟。係嘛？又搞教育嗰方面啦，咁成個局咧其實好 分工合作， 係嗰個分工，嗰個分工係 同埋擴大咗啦，嗰個冇咁局限啦，淨係喺報紙嗰度啦。因為我即係呢幾年呢十幾年，我已經睇蘋果啲狗仔已經睇到好悶，即係好 band up 啦。你嚟嚟去都係啲咩娛樂新聞啊？ 尤其是經過今次選舉啦，我覺得咧即係不嬲，即係傳媒有偏頗，即係好似譬如呢度 Fox 啊、CNN 啊偏頗，即係呢個無可厚非係嘛？但係香港直頭係即係變咗打手咧， 一面 咁呢個對某啲嘅組織係非常之唔公平。跟住佢唯有自強都可以都要自己 今次輸都係輸傳媒啦， 其中一個啦，其中一個嚇。咁所以我都捐咗錢嘅嗰個狗仔隊，佢哋 哦係嘛？啊咁快手啊！我仲喺度等緊錢， 希望佢哋我。主要我相信佢哋都 係做廣告 政治嘅新聞啦，係咪？ 唔係因為你狗仔隊其實無可厚非呢個文化，但你狗仔隊選擇性跟蹤某啲人，又選擇性去 揀啲咩嚟 某啲人或者扁某啲人咧，咁啊唔啱嘅。你話如果大家一齊哦，嗰啲知名人士或者嗰啲明星 celebrity 或者嗰啲政客，個個都跟，個個醜聞個個都爆。咁啊公平啲。 而家撲街係揀嚟跟， 揀嚟跟啊！ 政治嗰方面就係完全係揀嚟跟， 所以政治又揀嚟跟，娛樂又揀嚟跟。 啊，係一面倒，所以而家咁啊幾好啊！我其實喺今次選舉，好多人會覺得係好失敗啊，好失落啊。其實啊，我就會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就會咦，其實係一個陣型嘅改變咯。就係嘛，講到陣型改變就係好似我哋打 football 咁咧，我哋打 football。好多人唔識睇 NFL 嘅 ，NFL 就係美式足球， 美式足球 football 嘅數字 嚇，美好多人唔識睇嘅，人哋都睇落去，哇屌，成班人擁埋一嚿啫嘛，有乜咁好睇咧？咁其實嗰個 game 咧係好著重咧， 就係個 formation 同埋個 strategy 嘅 戰術啊，打 係啊，打戰術嘅。所以嗱咁啊，而家賴落去，而家講呢個係嘛 football 呢個話題啦，係嘛？ 即係美式足球咧，不嬲啲人都話係最危險嘅運動。 跟住我入花園啦，今日兩位啊， 我冇你講。 咁你好似新年話齋頭先打美式足球，你真係要係一個好 man 嘅人先可以打到美式打 football 噶嘛？ 係啊，同埋都有 teamwork 㗎。 有一定有 teamwork 係非常緊要添。係，好似點解我係啊 Rams LA 有嘅 Rams fans 啦，係咪？點解 翻嚟 LA 啦？ 係咪？點解會 LA？ 你係 Rams 嘅 fans 係今個 season 開始定係之前已經係㗎啦？ 緊係今個 season 先開始啦，係唔係？佢翻嚟 LA 啊嘛，係咪？佢翻嚟。 講你之前係捧邊個？邊隊？ 之前嚇，之前冇邊個中意我，就係睇邊個拉好嘅，跟邊個，邊條拉。係嘛？唔係睇隊嗰陣時，係睇嗰個賠率係點嘅啫。 屌你！你真搬龍門啊！真係。我以為 而家唔同啦嘛，大佬啊！ 我以為你係以前嘅 Rams， 以前 Rams 喺 LA 嗰陣時啊。 我呢場我完全冇得買啊！知唔知點解啊？因為我知道佢輸眼啊！我想冇得買啊，輸眼噶嘛。 點樣為之冇得買？即係你唔想去買佢輸， 係我冇得買佢輸噶嘛，即係輸眼嘅。 佢冇得，即係個賠率低咯。 因為點解會唔係啊？佢賠率高啊。 阿 Dennis 唔可以買下盤，佢一定買上盤嘅，即係我一定話 Rams 贏嘅。 係啦，佢讓兩分半。 哦，好 close 唔得。 係咪？佢讓 博唔過。 係 Rams 讓兩分半喎，大佬。即係變咗，如果我買三藩市，三藩市係一賠350，好似剩400個頭嘅。咁樣嘅喎， 如果你買 Rams 要輸撲街咯，咁買 Rams 要輸撲街咯，咪 我點可能買？係咪？我中意 Rams， 但係 score 係28-0啊！ 但係其實最大嘅原因係咩咧？因為佢未有場地去做訓練啊！呢個係好大好 critical 嘅，因為你一陣間喺呢度，一陣間喺嗰度，一陣間喺嗰度，你啲人嗰個心情啊，嗰啲嘢全部都 要適應 啊 嘛， 適應唔到啊！跟住仲要係上三藩市打讓兩分半。擺到明係袋錢落你袋嘅， 係啊， 擺到明嘅。如果我老婆同我講，喂，你有冇買啊？咁樣，我個心喺度諗，我個心喺度諗，如果有得買三環市，如果我唔係咁， 唔係你， 如果我唔係 Rams 擁趸咧， 你 係錢嘅擁趸就好啦。 你要違背自己良心啊，因為你係 Rams 嘅擁趸嘛，但係你明知 Rams 嘅 support 輸緊緊噶嘛，但所以你變咗。在金錢上賭博上一定要買 49ers 嘛， 係啦， 但係你過唔到自己良心啊，係 過唔到良心，所以我就唉算啦，唉冇買。咁同埋咧，好多時睇下佢其實呢場波咧，如果即係睇開 NFL 嗰啲人咧，就知道嗰個 formation， 譬如話佢幾時要掉波咧，就會點樣企噶嘛。幾時後面啲人衝上去又係睇佢點樣企？ 唔係佢最主要講就係話你要幾時 run 個 football， 幾時掟波啊嘛。係 啊， 嗰個最重要噶嘛。你要幾時 run， 你先有時掟都係講戰術噶嘛。 你保護個 quarterback 嗰度都好緊要啦。 連我呢啲咧，我都唔係 coach 級嗰啲人啦，都睇到破綻啦。 嗯。 成場波一開頭睇，哇！點解會咁樣企嘅？點會咁樣企嘅？一睇佢企位咧，就知道屎嬌眼啦，屎嬌眼啦。所以哇，跟住又即係我真係唔知啦，係咪做波？ 賺翻啲錢先啦。 喂，屌！我想問你一樣嘢，屌你老尾！我想好想去卡拉斯人睇呢個 Rams， 但係呢個 YouTube 成日有播啊 ，Rams 啲人嗰啲 fans 喺台上面就打交喎，試過兩個禮拜已經係咁喎。有冇咁睇啊？ 我平時都有，平時已經有。 開片啊！上 YouTube 睇啦。 我係 Rams fans， 而家識睇啊！個開要打得好勁啊！有兩起碼有兩次啊！ 我係咩？ 兩場嘢個波 係啊！ 你 今日 睇咩？你驚人打交？ 驚打交？ 唔係咯。 你想打埋份？ 有打交，有打交嚇。 有打交， 打交。係啊，咁好啊，咁我。 唔係嗰陣時 Raiders 喺呢個 LA 嗰陣時咧，其實已經係有。 出咗名啊！ 出咗名係開片噶啦，成日喺牆邊上面打噶啦， 係 啊。 哦，係咩？ 係啊， 屋靈而家都係最亂嗰一隊嚟噶。 係咩？我係咩？我咁中意打交啊，班友。 啊，傻嘅。 同埋 Raiders 嗰個 symbol， 佢嗰個 logo 咧，其實好多 games 都用噶嘛。 哦，係啊，佢係好似係嘅。 哦， 係 啊， 係 啊。 所以係好多，其實 Raiders 嗰陣時喺 LA 咧，好多人唔中意 Raiders 喺 LA， 因為太過佢個 image 太過 negative 啊。你頭先講嗰樣嘢啦，同埋即係好多人喺個 觀眾席上面打交喎，成日個禮拜都有嘅，你先抄翻出嚟。 哦，係咩？哦，我真係得閒要抄下啦。 我嗰時大學嗰陣時咧，讀嗰個 你抄咗你唔 share 出嚟出嚟。 屌，嗰時好鳩耐啦。 哦，你咁你而家嗰啲啊？ 而家我即刻 share 俾你，即刻 share 俾你。 呢啲好抵啊 ！share 佢個 group 嗰度啊，天下精英 個 group。 係啊，同埋我做嘢嗰個我老細，佢又係 season ticket 嘅 Rams fans 嚟嘅，佢係 die hard Rams fans 嚟嘅。咁 anyway， 佢真係就講翻你 Raiders 係幾多年？好多年前佢喺 LA 嗰陣時咧，即係 L 嗰個老細叫咩名咧 ？L Davis 嗰陣時啊 ，L Davis 嗰陣時係佢已經係嗰個名湊曬，就因為佢好多 fans 上面打交。 哦，係。 係啊。 咁過癮嘅，又有啲故仔係嘛？你正啊，係嘛？ 睇外圍，同埋你嗰啲賠率嗰啲喺邊度買？ 上 外圍 上網 咯， 報紙都有登嘅， 係嘛？ 報紙有登嘅， 上網 無論英文、中文報紙都有嘅。 邊個受 上 website 啊？ 唔係你上 LA Register 啊，唔係Orange County Register 都有賠率，就算 LA Times 都好似有嘅。 唔係邊 個有啲 貪小？唔係啊！你直情上 website 可以揾。 可以買 可以買埋㗎，我哋樓層 哦係咩？ 係 online 係嘛？我哋合法嘅，所以唔係犯法嘅嘢嚟嘅。 啊， 係啊 ，online 即係照樣去報税 嘅。online 有幾樣嘢， 但係嗰間公司唔可以係加州公司啦。 係公司唔可以加州，不過我哋 login， 我哋喺加州 login 入去，跟住喺度賭咧係合法嘅。咁好似有只有幾樣嘢唔俾嘅，但係我都唔輸過邊個。 喂，有冇話咧？你賭錢贏咗幾多錢咧？你要報翻税。 當然要報税㗎， 報埋州税添喎。 佢俾翻咩 1099 嗰啲？ 係啊，全部你填啦，係啊。 係啊， 係啊，要報㗎，要報㗎。 即係等於你賭場。 不過我未填過咯。 即係你冇贏過定咩咧？ 未填過，屌賭仔係嘛？你俾你贏到100万啊，你咪由100万懟落去嘅啫嘛，係咪先？係嘛？ 哦， 係嘛？你贏咗100万，咪懟100万落去咯。到你贏咗200万，哦，200万 你個槍即係 reinvest 其實 係啦。賭仔嗰啲就永遠 reinvest， 但係 reinvest 唔係100% 啊嘛，係咪？你贏一啲，你都抽起一啲咁樣，俾佢慢慢升啊嘛，即係。 唔係，我想問你 賭仔嚟。 我想你問你試咁耐試過贏過最勁幾多錢啊？ 我幾萬都贏過。 哦，一場波。 啊， 一場波。 俾人贏完冇用，一贏完又係俾翻。 唔怪之你又係天下聖經嘅金主啦。 金主唔係啊，大佬，個個冇出糧嘅，點會金主啊？ 喂， 全部義工。 下個禮拜去翻呢個食飯啦，去翻呢個。 睇興啊！ 有冇睇？ 有冇睇㗎？乜睇興幾好食㗎？睇興好食㗎。 唔係點樣？ 即係影影 進進水準，進人情進事務都要宣傳下啦！屌。 誒，睇下邊間？ 講翻上個禮拜話，其中有一個發生咗啲嘢啊，唱美國國歌嗰陣時喺 NFL 嗰度。 啊，係啊，係啊，講翻個啊 Colin K， 屌都唔識讀佢個名 ，Kaepernick 嘅 Colin Kaepernick 咧係一個 quarterback 嚟嘅，係49仔。 三萬四嗰隊其中一個球員 係正 quarterback 嚟嘅 ，backup quarterback 係啦， 應該係 抌波 嚟嘅。咁佢而家佢哋做緊一個 protest 啦，就係將唱緊呢首歌嗰陣時啦， 美國國歌 啊，整翻首歌，誒唔該，將隻手放呢度嚇。 喂，話時話啲細路仔嗰啲學校咧，每朝都唱國歌， 唔係啊，係咩？ 哎，有嗰時 high school 都係啦， 係啊，要噶， 要啊， 係咩我？ 係啊， 早會嗰時啦，落雨嗰日就 唔使。哎，唔該啊，我哋美國人 要唱曬啦， 啊， 除帽，要除帽， 仲要除帽，就係呢首歌。 屌，我上香港特區嘅喎，大佬。 我擁護基本法嘅喎，廣告啊！ 我話唱翻首啊，中國嗰個啊，有命有命有命有命 有命，嚇就係呢首歌啦，係嘛？咁咧。就因為呢首歌，佢咧就唔唱，就將隻手咧即係唔唱，就咁坐咗喺度，咁形成咧而家好多批評啦。而佢點解做呢樣嘢？嗰個叫做咪示威定咩叫？ 即係我哋聽 Black Lives Matter有關嘅， 每次打波之前都會播個美國國歌嘅。咁通常我哋嘅做法咧就係企起身，咁啊對住個美國國旗。 即係右手就擠喺個心口嗰度，要有帽就除帽嚇，咁嚟尊敬啦嚇。 唔係咁通常好多人都唔準唔都唔敢做嘅，即係好多幾個點解都起身除帽先啦。 係啦，嚇一部分人嚇。 屌，但係你 好似我哋呢啲識條撚唱咩？ 唔係，但係你睇下先前香港咪打世界係咪世界盃嘅圍賽啊？ 係啊。 播中國國歌，香港人聽 得點啊？係零轉面啦， 一定會咁樣嚟唱 嘅，係咪先？其實係一種對我，即係我覺得。佢係一種示威啦， 係啦，示威啊嚇， 係因為 一種態度啦， 一種信息嘅表達嚟嘅， 無聲抗議， 無聲抗議咯，係咪？我覺得啲人又佢哋俾人炮轟啦， 但係抗議係咩目的咧？ 抗議因為好多黑人仍然仲係俾欺壓緊啊嘛， 喺社會嗰度， 喺社會裏邊仍然受唔到一個公平對待， 即 係 真係 差佬啊， 堅共和國咁 啊，差佬 啊，最主要係警察對黑人係特別。比較暴力啲啦，可唔可以咁講？ 其實都唔係嘅，係新聞搞成咁嘅。 嚇 嚇，新聞傳媒搞到好似真係黑，好似其實因為如果做翻黑人差佬嗰啲黑人嗰啲差佬咧，其實佢哋就心裏有數咯。嘅但係事實嚟講，喺一個公司入邊，有時亦都會有某啲人咯。 嚇， 你喺個制度入邊咧，其實已經係咪完善？我唔敢講，係可能可以再做好啲啦。但係。在制度入面，但是在人的想法呢，有時如果我們迎面見到黑人來，我們都會閃，就是個心態，是吧？因為又不可以怪我，哇，你亂搞錯，你這樣，你歧視， 可能不是， 即是有一種前設性的， 不是，可能他心裡面有少許不安， 我們會有個防範，立即會有個防範，有兩個黑人迎面走過來， 還有他們有時，譬如夜晚還喜歡穿些 hoodie， 戴帽，你蓋起來，你都看不到他的樣子，基本上你已經有一個，心裡面已經有一個防範， 會有個防範， 還有最主要就是因為可能你平時你工作上或者朋友上你接觸多些黑人，所以你那個你的心可能會減少一些，但好像有些人平時工作上或者 生活上很少接觸， 好少接觸，那是另一個問題來的嘛。 還有我們加州都算是說比較開明，如果我之前住過南部那些 州，那些是， 不是整個國家，不是一樣， 是的，是整個國家。 有什麼分別呢？跟加州 有什麼分別？因為譬如說舉個例，德州有咪有啲仲有啲紅頸佬嗰啲 redneck 咧，嗰啲都好歧視，嗰啲都好 歧視咁啊！佢咪就係其他人㗎，你 都平時有係啊都 上次嗰陣時都有個新聞，有個華人。嗰啲其實都嚟咗老華僑嚟㗎啦，都係啲華人啊，老華僑啦，去 supermarket 買嘢都俾個 邊個州？ 俾個我唔記得咗，立個新聞嘅，俾嗰啲人話去 go back to where you go back to China， 話 this is my country， 我都出世㗎大佬， 我都出世㗎大佬，你係好啊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咁即係咁係嘛？即係有仲有嗰啲咁嘅人㗎， 有 係嘛？即係我哋羅省。係嘛？大城市呢啲咧就比較少機會， 多種 即係唔係唔知大城市嘅問題係，屌其實加州係咪而家白人係 minority 嚟？其實納天 都 納天奴過咗 都未 未到未到， 起碼 LA 係啦。 納天奴已經好多啦，大佬 好多啊好多。 納天奴已經納天奴基本上已經玩曬， 係啊，未到一個 percentage 咯，應該唔知啊，要嚟。 其實加州嘅文化好大程度上。我即係講 LA 嘅文化，好大程度上根本就係 Latino 嘅文化，因為佢人組真係佢哋嘅人口真係好多。 嗯， 即係你即係譬如我哋食嘢啊，就食嘢嗰樣已經係趨向佢少少佢哋嗰邊嘅文化啦。有 食 burrito 啊 ，burrito 啊 ，taco 啊， 係啊， 好多白人都食過呢樣嘢，佢都當一佢係自己文化嗰樣嘢嚟。 嗯， 係啊，真係無可避免。 所以你有時講開，譬如話上次 Anaheim 嗰度咧嗰單嘢咧，咪又係係咪 Black Lives Matter？ 講 Black Lives Matter 嗰個 Anaheim Convention Center 咧，嗰個係咪嗰個 創辦？個 Donald Trump Rally 嚟㗎嘛，啲人搞嘢嘛。 唔係 Donald Trump 之前㗎啦。 哦， 係咩？咪嗰個三 K 黨同埋 Black Lives Matter 咪大家揾啲刀互插。 係，搏走喎，哦， 因為嗰次係 三機黨出嚟， 三機黨出嚟嗰次，因為嗰個 convention center 嗰次做緊嗰個係幫啲 Latino 去入籍噶嘛， 哦， 即係嗰個係一個非自愿嘅非牟利嘅一個活動，幫佢哋即係入籍美國咁樣樣嘅，咁三機黨 走出嚟示威啊！ 哦，即係三機當踩場， 三機當踩場。咁，然後呢就唔知點解 Black Lives Matter 咧就出嚟幫啲辣天奴嘅，即係幫幫嗰即係幫 墨西哥裔啦， 墨西哥裔啦 嚇，即係咪幫啲 minority 啦， 墨西哥裔啦，有啲人用啦咁樣樣，咁先發生嗰件事嘅。 但係 Donald Trump 出咗嚟講完一啲啊受。其他 Donald Trump 是之後過幾月的過幾兩個月，他不需要講仇恨咩啦，他嚟到加州已經 一個仇恨啦， 已經抓到好多係， 佢養已經仇恨啦屌， 佢係俾Latino 其實我覺得係都係啲傳媒玩嘢嘅，因為係玩嘢嗰個咧係 Univision 嗰個 Univision。 沙四台 Univision 是麥瑞那個台嚟嘅， 係 Univision 台咧，而家做到台咁大噶，佢雖然 但 Univision 咧都係 NBC 喎， 係 Clinton 嗰邊 都係 NBC 喎， 同 Clinton 嗰邊有關係啊嘛，係嘛，所以咧就呢啲嘢係乜入 道道地方都有個政治目的啦， 係啦，咁你每個傳媒其實都有噶啦。 咁 Univision belongs to NBC， 咁即係 NBC 都係得噶嘛？呢個民主黨或者係 民主黨 啦 ，NBC 係。 你看我的 post 就知道所以我幾時都是 post Fox 的，你這傢伙不知道你是 post NBC 的 我最認真 Fox 明顯的嘛，有時候我們明顯 post share 有什麼就知道那個人是知道那個人是什麼黨的嘛，是我們沒所謂的，我們這個美國呢是吧， 沒所謂 你喜歡就是你投咯，我喜歡投誰是吧，不是好像香港那 麼近，我們應該這樣說，我們還慶幸我們有這個機會可以 post 唔同嘅新聞，又唔同嘅政 見。 如果你香港 post 都係無線嘅。 其實我哋美國呢度好開明嘅，同埋咧，你話你問你投邊個，我投呢、這個，我又投另外一個，冇問題嘅。 但你我唔會話俾你聽投咗邊個，然後我會俾你歧視我。 係咯，係，同埋香港嗰啲咧，有時你問個嗰啲人咧，你投邊個咧，佢唔肯講俾你聽嘅，佢覺得 係有啲人唔肯講， 佢係講緊雷動。他不知道投 誰，不是他 就算投，不是啊，現在如果你說出來投Donald Trump都可能呢被人駁你，我們很流行的嘛，這裡 bumper sticker 的嘛， 是 吧Donald Trump 現在Clinton有什麼，我們都不見到Donald Trump sticker 在這裡，是吧，人們怕連Donald Trump sticker 被人駁 青，是啊，以前很多Bush奧巴馬，是啊，很多的嘛， 是啊， 是這樣連的嘛， 現在今年真的我沒見過， 沒了sticker， 沒見過。 舉個例，前那個月我們那個市有那個festival，今年Donald Trump就做了兩個booth，他就給那些sign，即是那些sign你知道，插在家裡的前院，哇，插 在 哪邊，Donald Trump都給了很多sign， 沒人敢插啦， 有一兩個啦，我試我揸車去，有一兩個有。 咁啊，我哋呢度真係冇乜人敢插啊。 唔係，一 Orange County 都係 敗區 共和黨， 係嘛？ 呢個都係共和黨。 哦，唔怪之得啦，唔怪之得佢落去。 LA 嗰陣 就哦 ，Orange County 共和黨票倉 啊。 咁就係問題咧，而家其實都有個趨勢嘅，都有個趨勢咧，就係點解我唔可以 support Trump 啊？即係問題係。 呢個自由嚟噶嘛， 係 咪？ 自由嚟噶嘛，咁我連都點解你要嚟駁我架車，或者你嚟搞我，係嘛？呢個係絕對係對嗰個咩係嗰個 言論自由， 呢個係非常之大問題， 即係表達嘅自由。 咁其實咧，屌你老味，嗰班 Orange County 嗰班屌鳩 Trump 嗰班，全部都冇工卡嘅啫，冇綠卡嘅啫，冚家拎都唔知係咪美國人嚟嘅？你上去睇下 Facebook 啊，屌鳩 Trump 嗰啲係嘛？屌鳩 Trump 嗰啲我話，你都不是美國，哎 ，You're not even American. Get the fuck out of here 咁啦，係嘛？係咁簡單啦，好怪噶，真係好多嗰啲真係，原來係嘛？你係如果你係美國人，你有權投票 ，OK， 冇問題。 你嗰個調翻轉講，因為 Trump 講過咧，佢要遣返曬啲12 million嘅非法移民翻墨西哥嘛，或者翻其佢哋國家啦咁樣。 啲人咪唔 咁，所以將佢被遣返嗰啲咪驚咯。 屌！而家其實奧巴馬咪係話一樣係遣返緊㗎，一樣係做緊呢樣嘢，多飄魚嘅，係咪先？啲人無知咯，就係啲人無知。 但手段冇強硬咁多啦，奧巴馬同埋。 唔係奧巴馬唔可以公開，因為佢要拉丁類裔嘅。 佢冇公開，不過其實你所睇 number 一樣見到㗎，因為呢啲佢係 news 唔公開出嚟啫嘛。 喂，佢入面數字一樣係咁出嘅。 喂，佢變翻嗰度，變翻啲非法移民，新民有冇賣啊？ 冇賣啊嘛， 好似冇賣啊，冇得聽。 少少啊，好啊，真係好少。 有一兩個 case 咧，譬如話 NBC 一定唔賣。 譬如話嗰啲非法移民喺嗰啲拘留所嗰度死鬼咗啊，心臟咪即係咁嗰啲就有。 哇！嗰啲哇， 係嘛？嗰啲咁啊，即係都係主都係喺傳媒手上控制，係嘛？所以我哋傳媒有就好咯。 所以牧養雞咧，牧養雞話係重要嘅， 係啊， 我覺得係 好似之前嗰啲傳媒咧，傳媒啊大肆報導啊，嗰啲 FBI、CIA 啊，國土安全局啦，拉嗰啲雙非孕婦，嗰時嗰啲宣傳就大喎，嗰啲宣傳成日就係 我哥，嗰啲我哋都幫佢宣傳，我哋仲打埋嗰個熱線號碼， 個黃黨同民主黨合作啊。 嗰個叫做 bipartisan policy bipartisan 嗰啲係大圍嘢啊，所以就大家都合作啊， 係啊， 同埋其實佢牽涉到攞福利啊嘛，美國人好嬲噶嘛。 其實呢個言論自由呢個題目咧，其實好多人都真係唔係好掌握到噶。美國將會亦都係面臨呢種問題，而呢種問題係邊個啊？邊個造成呢？就是太多人不識，太多人根本不識我哋美國入邊呢個制度係點。屌都話啦，你唔中意嗰個人，你咪夠選舉，佢咪搞掂咯，就咁簡單啫嘛， 係 嘛？ 但係你可以講，你可以表達話佢，你愛佢嘅自由啊嘛， 係 嘛？ 係咯，你唔愛，係嘛？你唔你唔使話走去搞，好似話我話。Donald Trump supporter， 跟住突然之間話出門口，新啲就係揼我噶嘛，係咪先？ 唔係咁嘅嘢，呢個 係即係我你唔你中意邊個啊？你唔中意邊個？大家可以出嚟理性討論咯， 係嘛？咁我 Trump 係咪 Trump 嗰啲 bad news 又有 Clinton 呢啲 bad news 又有噶嘛？係咪？大家咪 share bad news， 所以如果想玩 negative campaign 係咪先？係嘛？但係如果你話想玩 positive campaign 又得啫，話誒 Trump 有咩好嘢？你咪有。係乜又係一樣啫嘛，就係咁樣啫嘛。但係你唔好，你如果你當你要搞到要人身攻擊嗰陣時咧，呢啲就係言論自由嗰個界限啦。 嗯， 係嘛？個界限就喺呢度咯。咁樣你 或者身體嘅攻擊啦，係咪？ 係啦。 其實呢個攻擊啊， 其實都有好多 verbal abuse， 有啲人係受 handle 唔到咯。有啲人精神上 handle 唔到咯，俾人屌老母咧。好喺網上邊俾人屌老母，跟住，哎呀，屌好似殺咗全家咁，即係。在網上面係嘛？講完之後，即 係煙消雲散啦、 啊！即係煙消雲散，你我都唔知咩。 嗰陣時話，頭先你話嗰陣時俾人網上俾人屌老母，嗰條友都唔係第一次網上俾人屌老母啦，所以應該怪。 可能屌慣啊，俾人啊！ 即係有時啲嘢，我又覺得係嘛？有時喺某方面係嘛？即係講嗰個亦都需要有少少，即係自己嗰種控制一下。不是話一味就要屌人哋老母咁樣啦，但係有時當你 屌下老尾咁 啦，有時亦都未必咁敏感咯，係咪？俾人鬧係嘛？哇！搞錯你咁做啲咁，跟住又要即係要去同佢即係糾纏啊！呢啲咁樣，我覺得係咪嘥時間咯？即係絕呢個就係絕對嗰種叫做啊Facebook 打飛機啊！Facebook 打飛機係嘛？咁打完咪又係咁係嘛？ 所以即係叫面書打飛機，打到顏色咁樣。 啊，覺得冇乜必要啦。 哇！你咁 graphic 嘅你屌 ，Facebook 打飛機 面書啊嘛。 咁所以即係大家嗰個要識點樣用呢種嗰個自由呢樣嘢咯。 係啦， 係嘛？嗰個。 不只是香港有這個問題，美國也有這個問題。 是啊，不是啊，不是啊。 但傳媒的影響力真的很大。 傳媒影響力真的很大。是吧？你那個，還有那個自由這件事呢，其實在那裡拉鋸著。這個叫做freedom and order。Freedom and order，自由和那個order怎麼分啊？Order是規則啊，這樣，是吧？自由與規律啦，是不是？喺度糾纏緊啫嘛。 不過其實你講開，其實你講開呢樣嘢咧，我都想講一講翻話先前即係呢個又講翻選舉嗰時啦，香港被拉嗰個啦，即係被拉嗰個話佢係話佢喺網上，即係你知而家好多人喺網上被議員入罪啦。不過呢個一陣間都要講一講。不過呢一節時間就差唔多。 係咯。 咁我哋翻嚟繼續探討呢樣嘢。 好。 OK。OK。 好。 一陣見。好，又翻到嚟我哋啊。天下正經第二輯的 第一集，即係第十四集 嘅第二節 嘅第二節 嘅第二節，哇！複雜啊， 幾長啊！再講多次啊， 記唔記得？記唔記得？啲觀眾記唔記得？ 下次我哋如果資源有即係資源多啲嘅話咧，下邊可以整個 logo 咁樣，就幾幾集咁。 我以為整個攞呢個舉個牌， 攞第二張紙咁樣舉個牌喺度，寫張紙啊！ 咁頭先講到即係呢個言論自由啦嚇 ，Dennis 同埋Cyrus， 咁其實令我諗翻起咧，屌前嗰兩個月即係選舉嗰陣時咧，咪就係有條友喺個 Facebook 嗰度，淨係 post 咗一張相，就係嗰陣時嗰個選舉主任，因為嗰陣時咧係有單嘢就係、是。就係唔俾梁天琦同埋唔俾阿鐘追 入選舉主任馮華 啊，馮華唔係嗰個女人嚟嘅， 係因為第一個啊，其中一個 五個選區有五個選區嘅選舉主任，佢就 forward 咗佢張相喺 Facebook 嘅啫，淨係講又講乜又講咗一句，送佢去見閻羅王， 好客，然後咧喺 Facebook 點去上？ 係啦，咁然後咧警察就如臨大敵咁上門。 不誠實使用電腦， 抄咗收曬 iPad 啦，收曬電話，收曬電腦，刑事恐嚇，不誠實使用電腦罪，告呢兩件，淨係喺 Facebook forward 咗一張相嘅。喂，呢、這個即係你頭先先前講啦，各位就話呢個言論自由同埋呢個law and order 嘅界線啦，咁樣。 係啊。 咁你香港如果而家咁，其實佢哋都好即係都好選擇性執法啦，我自己覺得。 香港警察變咗特區公安， 城管咁樣啦。咁你咁如果我哋 forward 咗張相，我話帶佢見 Jesus 或者見新馬之身咁樣，個個死咗啦。 冇喎，你冇啊？呢個就係可以係恐嚇，呢度都可以做恐嚇。 係可以做恐嚇。 呢度都係恐嚇嘅。呢度如果你點名咧，跟住你話你拎嗰個 post， 跟住你拎去差館咧，police 係 take 呢個 case 嘅。是恐嚇嚟嘅，呢度都係受恐嚇。如果你譬如話有，譬如話你， 即係我冇話唔係恐嚇，但係我真係想睇下大家點睇。 係啦，你好似我哋如果譬如話放個人上去，跟住呢個撲街落地獄啦咁，咁啊冇事嘅喎。即係睇下你點樣寫啦嗰篇嘢。 如果你話殺佢全家咁啊，就係 嗰條友都係寫咗句話送佢見閻羅王啫嘛。 你送佢，有可能嗰、那個。咁啊，真係好難講，真係你個。 所以我咪話咯，如果送佢見， 叫佢 見耶穌 落地獄 啊， 送佢上閻羅王，即係代表上去法庭有得拗啦。 嚇！呢個要上到法庭可能有得拗。 但係問題係唔單止話呢一個 case 啊，仲有啲譬如藍絲咁樣恐嚇翻一啲譬如黃絲帶嗰邊嗰啲人。 哦，嗰啲從來唔 檢 我 喎，啲差佬仲做嘅咁啊，咁問題喺呢一度啊嘛，係咪？ 我啲從來唔檢我之餘，嗰啲差佬仲保護啲藍絲啊嘛。 係啦。放都唔知幾多，放幾多個啦， 所以呢個選擇性執法咯， 係呢個係選擇性咯。咁我哋成日我哋自己，如果我哋自己出 post， 我哋就唔會話出啲咁嘅 post 咯，唔話人身攻擊啊，或者話要去死全家嗰啲咁嘅嘢咧。我自己咧就唔係咁主， 最多都係小位老尾啊， 屌個老母得啦， 我乜及西兒， 但老母冇。 冇包括， 我雖然嘢事都包括埋 我，唔係我自己講粗口嗰個，其實咧就好多時候我都會覺得盡量就唔好屌人哋老母咯，因為自己都有老母，我都其實我好尊，我對啲老母好尊敬嘅，係嘛？你只要人哋好似六百， 你都係孝順仔嚟嘅， 唔係好似六百九撲街唔關佢老母事啫，六百九撲街啫嘛，係咪先？可能佢老婆事咧，係咪先？ 又唔關佢女事啦，梁翠欣都 係又唔關。 咁可能佢老母都搞得唔好，先有個六百九啫，係咪？ 我諗佢老豆應該係幾振英嘅，如果點講叫振英啦，係咪先？ 係嘛？屌！如果佢。如果佢老豆早，因為嗰陣時殖民地先鎮英啫，應該鎮中先係。係 啊，傅鎮中，傅鎮中啦，係嘛？傅呢啲係嘛？傅鎮中呢啲就真係愛國啦，係嘛？佢老豆啲愛國啊。 咁香港有一套言論嘅方法啦，係咪？但係譬如講翻話中國近排發生啲咩事，都係係咪間接係有言論有關嘅咧？ 你講烏坎村， 烏坎村， 烏坎村啦，烏坎村真係炒得好勁。 烏坎村講下啦，我鄉下隔離啦，係咪先啊？係嘛？烏坎村係喺陸豐，我話海豐。咁海陸豐咧就係屬於汕尾，汕頭咧就係潮州。所以你可能會 地理 個 picture 可能會好啲啦，可能 picture 會好啲啦。潮州就汕頭。 喂，咁香港呢堅尼報告成日話汕尾以南即係邊度啊？ 汕尾以南，咁啊差唔多深圳，深圳啊嗰邊啦，應該係係嘛？係嘛？嗰邊咯， 中國南部啊，係嘛？ 香港啲人都南部，香港無厘頭噶嘛，因為廣州以北嗰啲都叫北妹噶。 咩啊咩啊？廣州以北叫北妹，係廣州以北叫北姑， 北姑 哦 哦。 所以即係唔係新界以北嗰啲一過咗境嘅就 其實我哋啲地唔係嗰啲，其實我哋啲地理係根本蒙查查啦。 唔係因為我哋喺香港出世咧，即係咧我香港 由小翻大陸啦，係咪 啦？小翻大陸啦， 我覺得呢啲就真係國民教育要教嘅。 咩為之不孤啊嘛？咁啊， 衰嘅你嗰啲 海陸豐點樣啊？ 討厭嗰啲咪台灣咯，咁簡單。 嗰啲係另類教育啦。 第時開翻集俾你講呢嘢， 要揾埋天狗嚟，揾埋天狗嚟。 咁嗰一集話叫《天下聖經》嘅喎。 天下聖經咁，即 係想 講 講 啊，好暗村咧。其實好2011年好似。2011年開始噶啦，因為咧佢哋咧就自己搞個民主， 選村長啊， 選咗呢個村長啊，係咪村長定選委啊？其實都選委，我 啲 title 任 咧，我都唔係好熟佢哋嗰啲 title， 要問鬱敏先知啊。嗰個跟住咧選咗出嚟，咁啊選咗出嚟，咁啊其實跟住佢咪管理啦，係咪去做呢啲佢要做嘅嘢啦？ 即係都係村代表啦， 嚇村代表咯， 街坊保障 是啊，即係係人選出嚟嘅，但係問題咧， 咪即係相等於侯志強嗰啲 啊？問題就係可能佢要做嘅政策就同中央嘅政策有抵觸， 但係佢權力有幾大咧？呢個選委 就係佢 嗰條村咯， 佢嗰條 村 佢嗰度咯， 嗰條村係 嘛？但係佢去到上邊咧，畢竟都有得投票噶嘛。 OK OK， 即係去到咁大啦，即係有又相當嘅權力啦。 哇！你嘅意思即係話烏坎村反而有真普選？ 啊，烏坎村有真普選。 嗯， 系嘛？ 咁真系一人一， 唔知系咪真啊？ 一人一票选咗，咁啊真系选咗一个，即系选咗一个可以唔听中央话，我 assume 佢系真啦，即系唔一定要 我讲外国系咁样。 但系佢哋而家就吹咧，就话佢系贪污。嗯， 即系呢个林祖鸾啊。哇！你莫须有罪名，我哋唔知道有几多个啦。 咁佢啊，梗系认啦。你知啦，被认罪系轻噶啦，但系 啦， 系咪先？ 写报告书嘅最 轻。系啊，写报告书啦，系咪？认咗晒， 未都话佢逃税啦。即系你啲系可以屈，可以系真嘅。 最经典例子就系李卓人啦，定罪 讲到点解李 卓人 罪？ 嗰阵时佢上翻大陆啊嘛。 哦， 佢翻大陆啊嘛。 系嘅， 系咯，咪就攞咗用咯。 俾人连咗春袋。 系咯，所以佢。 咪翻唔到嚟啦！ 佢選到，跟住而家因為可能又就係因為啲政治因素啦，可能阿公要去做一啲嘢，佢唔制，佢唔做啦。即係我自己係咁估，係嘛？因為共產黨出個 news 出嚟咧，話佢係貪污啊，話佢係呢啊路咧，我多數都唔信噶啦，係咪先？咁跟住之後就而家就拉咗認罪，喺2010年好似2011年嗰陣時已經開始噶啦。跟住一路都開始，久唔久都暴動啊，久唔久都有嘅。不過今次比較大型啲，今次近排呢個咧就比較大型啲。 即係佢冇坐監嘅，從來都 有一路都坐緊，一路坐緊監噶啦。 即係嗰啲烏崗村嘅村民就好擁護呢一位林祖鏈嘅。 係啦， 其實我都問你係咪唔係嗰陣時佢選村長定選村代表選呢個人時，係咪當初佢之前係太張揚、太高調嘅咧？係咪所以而家中央要搞佢咧？ 唔知啊，咁係嘛？上邊可應該係入邊。你知啦，個上邊啲權鬥嗰啲係嘛？上邊啲權鬥嗰啲又好複雜噶嘛。 中意搞你，唔中意唔搞你。 又唔 係，亦都可能係權鬥，即係可能佢嗰陣時呢個林祖鏈係屬於呢一幫嘅。咁呢一幫後來失勢啦。 失勢啦，咁咪唔係咩咯？咁咪想捉佢，咁想拉翻第二個人過嚟噶嘛？佢哋咁佢想拉第二個人上嚟喺呢條村揸 fit 係嘛？咁咪要懟冧呢個，擁走佢，擁走佢。通常最後貪污，唉，最好啦， 最簡單啦， 最簡單。唉，有貪污， 又係黃色問題啦，係咪？ 黃色問題啦，擁佢，跟住係嘛？成班人圍罪， 即 係對住個 camera。 最經典嘅例子就係香港啲記者翻到大陸嗰陣時，就大陸啲公安就不拒你冇帶記者證啊嘛，一樣咯。 係啦，總之佢點樣都得噶啦，你入到去。入到去，咦，真係係嘛？ 但係點解啲村民又會咁撐呢個林祖？ 所以點解我哋唔會信個新聞咁解咧？ 嚇， 係嘛？係呢樣嘢係好容易用邏輯分析嘅啫嘛。 我反而會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點解呢條烏坎村嗰啲村民，即係喺呢個喺共產黨管治之後可以咁勇武？ 呢個等我呢、這個要講翻我鄉下啦，係嘛？我哋鄉下啲性格， 本性嘅嚇，本性係勇武。 我哋鄉下，因為啊問題佢，我哋睇一個新聞嗰陣時咧，係嘛？要做一個分析，呢個新聞係啱定唔啱？ 係嘛？ 我哋一睇嗰陣時就好似阿柳 Sir 話齋，有冇搞錯？如果佢即係大陸係大陸人咧，尤其是咧好憎啲貪官噶嘛，因為佢係未貪官 氣壓 都惡到好犀利噶，所以如果你話，喂呢條撲街貪官嚟嘅喎， 然後仲有咁多人擁護佢喎， 冇可能啲人會擁護佢噶嘛，係咪？ 好天理啊！ 唉，死啦，死啦咁樣噶嘛，但係唔係喎，反而成班冒住生命危險出嚟同你死過喎，係咪先？又出煙霧彈啊，又剩啊咁啊，我覺得人得掟磚嘅啫，攞磚啫嘛。 新聞咧，其實最前嗰個咧係女人個大媽嚟喎，掟磚嗰個最勁嗰一佢咯，大佬。 但係有班女人真 係，係啊，嗰個女人掟磚係最勁，所以最前啊，大佬。 咁啊，問下你鄉下嗰啲係咪真係咁？ 我哋嗰啲啊，我哋啲 嗰啲女人啊， 我話好惡嘅，係嘛？ 都有温柔一面嘅， 因為我哋啲我其實我哋嗰啲咧，即係我哋鄉下我哋嗰啲咧，都係啲大男人嗰啲嚟㗎啦，都係啲大男人嗰啲性格嚟嘅。不過啲女人咧就仲惡啲嘅，仲惡啲，所以咧 就唔驚大男人嘅女人。 係啊，唔驚大男人嘅女人。 我想問你老婆係咪同你同鄉嘅？ 唔同唔同。咁我哋嗰啲，我哋鄉下都係唔好話，即係好似我聽我哋嗰啲，我老豆啊，聽我老豆啊，聽我啲叔輩啊嗰啲咁樣講佢哋點樣偷嗰陣時偷渡去香港，咁啊點樣去揾食嗰啲咧？ 嗯， 係嘛？全部啲海陸豐係點樣去起家？啊、即係聽呢啲古仔大嘅嘛？呢啲我自己冇經歷過啦，我啲即係幸福嘅一代啦，係咪先？佢哋點樣？係嘛？冇又冇又 揾命搏啦， 由零開始 嚇，揾個折斗領咁樣一分一毫咁樣捱翻嚟嗰陣時，佢哋啲古仔，佢哋我哋海陸豐啊，真係好多米鋪噶開。 我想問你，海陸豐除咗勇武之外，仲有咩出名㗎？即係你 係咪有義氣咧？即係或者即係譬如你睇 團結就唔夠潮州人嚟，團結唔夠潮州人嚟，潮州人真係好犀利，潮州人揸的士。係嘛？全部都係拉去揸的士。我聽我老豆講，好似我哋嗰啲咧，我哋鄉多數都係開雜貨鋪。 嗯 嗯， 一個開完雜貨鋪咧，就拉第二個喺邊個流水落嚟咧，就整咗又開雜貨鋪咁樣。所以好多我哋啲鄉下好似係開雜貨鋪，都係開雜貨鋪。 但係有啲咩利益關係咧？講翻個烏坎村嗰度，點解啲 變咗嚇？變咗佢哋點嗰種性格咁變咗？你要喐我揀呢個人出嚟啊嘛！我哋係真係實實在在自己揀出嚟噶嘛，咁揀咗出嚟係冇意見噶嘛，即係當然啦，好似話啊，你想選嗰、那個係嘛，我同新李就想選一個，一定會有噶，因為你有唔同， 但你起碼尊重個民主制度。 係啦，但係選咗出嚟就係呢個啦嘛，咁你冇得，而家你就係想用另外一個方法將啊少數服從多數，定係要唔係你係要？多數服從少數，佢哋就想咁。而家係咁，梗係唔同你唔妥啦。最叻就係你咪啊有武器咯，係嘛？咁嗰班人得磚頭咯，就係咁啦嘛。所以咪搞到啊，要搞呢個咩咯？但係嗰個新聞出嚟咧，全部係咁樣鋪 一面倒咁樣， 一面倒就話呢個人貪污。 嗯 嗯， 但係仲要嗰啲人咧係冇分析能力喎。就信嗰啲新聞喎，信嗰啲新聞話呢度有真係貪污喎，我真係有時真係你同嗰啲人點講咧，就係一句，如果係貪污，啲人唔會行出嚟噶，係咪先？ make sense，你唔會有咁 大班人會同你搏命噶，係咪？ 但係而家呢單嘢，外國傳媒點睇咧？ 外國傳媒都係咩咯？仲話佢暴動啫嘛？ 我話暴動 啊，冇立場， 唔會太過。 好似都有一個聯署啊 ，BBC。聯署我冇見到， 不過聯署通常呢啲都係， 跟住有四個啊，琴日睇到就有四個網民喺深圳就被拉咗咯，就話有個人中槍，佢發布出嚟， 其實係冇嘅， 我哋唔知 ，okay, 我哋 confirm 唔到嚇 ，confirm 唔到嗰啲新聞，係嘛？咁佢就話，哎呀，有個女人中咗槍， 咁啊發火出嚟之後咧，咁又俾拉咗啦，拉咗跟住，因為你知大陸新聞嘅咧，又係係嘛唔話你知嘅係嘛，即係、就是、我反而如果俾我嚟講，我會信佢真係可能有人中槍， 嗯， 多過唔信，多過信佢。盡聖黨嘅傳， 即係逢親黨方報出嚟嗰啲咧，你係調轉睇下啱啦， 差唔多係 啦，即係冇中槍嗰啲就話就你諗佢有中槍， 係啦，係嘛，所以咁樣即係 咁你話有啲同鄉有啲 一鄉里冇我隔離村啦，我哋呢個係烏磡村係響啊陸豐啊嘛，係我哋 海豐啊， 海豐嘛都係隔離啦嚇，隔離啦咁啊。他哋都收不到消息嘅， 收唔到消息， 收唔到消息。佢哋收嘅消息同我喺 CCTV 睇嗰啲一樣嘅，所以你話佢哋嗰個啲封閉消息嗰個封鎖咧係好咩嘅？但係佢會聽到，咦，隔離暴動喎、啊，咁佢就知道咯， 嚇，但你講嘅係好接近嘅，隔離條村嘅基本上， 隔離 CCTV 咯。跟住，隔離做啲嘈，隔離燒啲嘈喎，佢成日都係咁。 但係嗰啲單嘢咧，係因為你覺得係因為香港啲記者入咗村咧，大陸啲公安先去周佢咧，定係本身個大陸啲公安一早以上想追捉佢咧？ 喐邊個？ 喐烏磡村咯。 哦，不嬲，如果咁同香港記者香港記者知道之後咁樣 發生咗， 即係先記者養唔到出嚟。嗱，佢而家呢度講嘅，佢話有五名香港嘅記者咧，就喺烏磡廣東陸豐烏磡村嗰個採訪被公安拘捕啦，咁三個人咧仲被公安拳打腳踢咁樣嘅，咁所以今日亦都有肢體衝突咁樣，咁所以今日咧係啱啱呢段消息啱啱出嘅就係有過百名港人喺中聯辦示威咯。 啊，係啊，啱啱嚇，啱有班港人喺中聯辦示威啦。嗰日我們都是烏磡村民， 即係我上個禮拜，哇！咁啊，個個禮拜我哋都係唔同嘅身份咯。上個禮拜我哋係朱海迪，再上個禮拜我哋係何韻詩。 唔係，頭先講翻，我們都是你嗰個 NFL 嗰個球員個名都得嘅喎。 哦，Colin Colin， 唔係第一集嗰時候，我們都是 Orlando。 係啊，所以所以佢哋而家嗰邊 濫用咗。 真的不知道他們會怎麼搞鎮壓啊，那隔離村又不知道真的發生什麼事，最慘就是那些漁民多， 漁民 啊，漁民啊，即是蠢人， 愚蠢的民，又不是打魚的民， 不懂分析的嘛， 嗯， 一看哦，政黨出來的傳媒報導，那就一就當是堅， 你說下去， 屌你不是真的跟香港一樣，你真的雷動叫你投那個，你不懂唉，真係 真 係 好慘， 自己分析一下啦。有時啲嘢 真係好慘啊！ 你問下十點幾夜晚投票嗰啲人，點解十點幾先去投票喺度等乜嘢啊？係咪？ 係啊，唔知道， 可能佢日頭去捉埋 Pokemon， 夜晚先去投票咯。係 啊， 佢呢度講過五名記者咧，兩個係香港名一嘅記者，一個南華早兩個明報亦都同埋一個係南華早報嘅、五個記者就被拘捕，拳打腳踢咁樣。 同埋收咗個記者證啊，好似係咪？ 記者證 話一係話佢哋， 一係就話佢冇，通常都話佢哋冇帶記者證啊，或者嗰啲文件唔齊啊，就屈佢啦，就嗰啲啦。跟住又話佢哋小偷，好似話小偷，好似講過聽過一段新聞。 屈佢叫雞又得，你屈乜都得噶啦，係咪？ 即係屈佢乜都得噶啦，你屈佢乜都認啦， 屈佢除咗除咗抌垃圾， 我屈嚟屈啲重啲嘅。 係咯，咁高職位 係嘛？唉，總之 委會主任叫做委會主任，真係唔知咩嚟，翻去要做下功課先知道咩委會主任係嘛？都幾大下啦，應該係嘛？ 哦，即係你話嗰個林祖鏈啊？ 係啊，林祖 鏈。喂，所以你哋科斯到呢單嘢未有咁快完嘅？ 應該未有咁快完㗎。佢哋而家如果 BBC 啊都報導緊 嚇，即係英國啦 嚇，英國即係而家其實好多睇緊嘅。其實很怪的就是如果在我的想法就是根本很肯定是一些拳鬥來的、你知道共產黨當了解共產黨的做事方式呢，如果真的不是拳鬥呢，這個新聞是出不到來的、是一方 面，即是有些即是有 一邊 另一邊另一邊的 campaign 成報 方面方 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 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 所以有時真係，唉，有時睇係嘛，唔知係咪，唔知係咪啊？華人政治定係真係共產黨政治，即係先至咁撲街。 呢啲係人治嘅社會， 我覺得全世界都 嚇，唔係啊！ 共產黨特別明顯啊，我覺得。 係乜？你有時你要用到啊，唔係開放式嘅新聞啊嘛，係嘛？我哋睇，其實我哋唔係㗎，我哋開放式新聞就無論點樣，主要係啊 NBC 有啲嘢焗住都要報嘅。 嗯， 如果有啲嘢， 嗯 ，Fox 焗住都要報嘅，因為係新聞， 係啊， 係咪先？就唔會有立場嘅嗰陣時， 唔係起碼唔係國營， 唔係啊， 唔係就算 唔係人民日報， 你話新聞電視台有立場都好，但係佢哋透明度都高，但係好多資訊我都會俾話俾你知 啊，好多資訊佢都會知，唔係新聞啊，可以去採訪喎，大佬，係咪先？ 同埋你起碼社論嗰度有立場，但係你新聞你要照報 嘅，係啊，透明 電視新聞一定要報好多嘢啊， 同埋你記者會係可以去採訪。你無論邊間報館記者係嘛，都可以去採訪。好似 你講翻好似立會選舉啲人啊棄選前一兩日棄選咁樣，TVB 都冇播到嘅，話棄選呢個新聞。 TVB 係啦，又冇播。 晚間新聞又冇，第二日嘅新聞都冇。係 啦， 咪點解司馬文都仲有2000多票？ 係咯，係咯，係咯，選舉。所以有時真係即係做傳媒嗰啲 殺傷力好大， 好大，係嘛？咁啊，所以點解共產黨可以完全用傳媒啊？共產黨用嗰個傳媒咧，仲搞嘢啊！就係話傳媒話用到咁樣嗰啲字眼，即係我哋睇咧，真係拗曬頭噶嚇！屌你個官嚟喎，你政府冇，你政府自己 點解會調翻轉？因為傳媒報噶嘛， 係啊，因為傳媒報導政府講啲乜嘢咁樣噶，佢唔係傳媒話。屌，真係，即係你話共產黨幾垃圾，真係可以話幾垃圾就幾垃圾嘅。嗰班人咧，因為喺一個咁嘅制度啊長大啊，喺一個咁嘅共產黨嘅制度入邊成長，我唔理佢哋過到嚟哈佛讀咗幾多書啊，個腦咧個思維咧。仍然就係喺嗰個 即係你共產黨自己身有屎啊嘛，所以就話誒傳媒話嘅，其實個唔係由我嘅口中出嚟啊嘛，即係共產黨自己身有屎啊嘛，明白？ 咁你大佬啊，你有某啲嘢係嘛？你要講 你自己可以分析話咩啱咩唔啱， 你官方立場你要講出嚟噶嘛，你唔係話傳媒立場啊嘛，傳媒立場 唔 係你講噶嘛。 你首先佢嗰啲傳媒係國營噶嘛，你中央台啊、人民日報嗰啲國營，係 咪全部 CCTV？ 我淨係覺得共產黨嘅立場就係佢中國內政你唔好干預，就係佢哋唯一嘅立場。係 啦，你外國人你唔好理，呢啲係我哋家事。 係啊， 為了雪上道士。 係啊，唔係你唔好叫我做中國人咯，你又係要人哋做中國人，跟住又話你係家事喎，我屌佢老母啦！ 唔係，而家中國人嘅嘢都好含糊啦，即係你就算你老母 是，加拿大籍都話你一定要中國人啊嘛，係咪先？ 你從來只有 之前我哋前幾集都講過啦， 只有你唔俾人哋入籍入你個美，即係美籍，有啲人唔俾佢入美籍。邊有呃人哋入佢嗰籍嘅啫？ 唔係咯，我仆街嚟嘅，即係我係中國人，但係我仔喺度美國出世，但係中國嘅嘢同佢無關嘅咯。但係中國收共產黨都係話佢中國人喎。 係，我做中國人啦，我唔要做共產黨。OK， 我屌你老母啦咁，嚇就咁簡單啦。OK， 唔係同埋你我做俾個中國 passport 我先啦。 你俾咁嘅 點解香港人要回鄉證？ 跟住我唔要咁星期啦。OK， 嚇。我唔要咁五粒星 ，OK？ 我上網 check， 放翻個太陽上去 ，OK？ 我要上網 check 做翻 BNO， 係咪先？係嘛？你冇得咁樣，你冇得俾我放翻個太陽上去啊嘛！ 輸打贏要啦，係 嘛？我屌佢咩？我做翻美國人好啦，唔係5-10粒星啊？點？ 我正想講， 5-10粒星， 多你十倍啊！ 係嘛？共產黨係嘛？共產黨好垃圾㗎，真係係嘛？即係垃圾之中嘅垃圾。你可以咁樣去恰嗰啲人，係咪？係嘛？嗰啲村民， 不過話時話係咪每條村都係直選㗎？其實嗰啲 唔解唔係嘅咧， 淨係呢個烏坎村呢個揮到翻嚟， 係呢個烏坎村夠膽夠用可以揮到翻嚟啫嘛，係嘛？咁佢嗰陣時可能又諗住，唉，冇乜所謂。 或者利益關係冇咁大啦，當時。 喂，你話2011年選咗之後，其實嗰時選呢幾年都冇事喎，係咪？啱啱開始打佢， 一直有事， 一路都有事 㗎啦。 但係就係啱啱先而家爆出嚟啫。 今次爆得大啲， 大啲。 嗰陣時都係好細嘅， 我覺得不嬲都係有事㗎啦，只不過今次咁啱有五名記者入咗去， 又或者好似你所講某一個權貴咁啊，想放啲料出嚟啊嚇，好似你頭先咁樣講， 係啊，專登啦， 專登， 即係佢真係要封鎖，你真係攞唔到嘅。 放咗啲料出嚟，上次放完啲料出嚟咧，我就走去問㗎啦，睇下，喂，究竟咩事啊？咦，冇人講嘅，冇人講，打交啫嘛，咁樣喎。啊！村民同村民打交啫嘛，咁樣哦，咁啊咁啊， 咁啊放多啲啦， 咁啊冇啦，咁啊冇咗回事啦。 好似黃毓民啊，喺立法會嗰啲有幾多片可以上到大陸啊？除咗一個貪污嗰、那個之外， 係咪？唔係貪污個係嗰個咩啊？係嗰、那個 立必 捐錢嗰個立必啊嘛， 係貪污 啊，貪污得貪污。 其實唔係啊， 嗰、那個點可以上到？可以上到騰訊，可以上到 嗰、那個啊嗰、那個大陸嗰個叫咩啊 ？Youku 啊， 係 Youku 嚇 ，Youku 優豪， 優豪 咪 Youku 優豪 Youku 啊嘛。冇上到㗎，你上去 YouTube 揾到鬱文啲片㗎， 全部都有㗎， 好多都有，好多都有，好多都有嚇。不過咧，我諗應該 咁放埋我哋天下正經嗰啲 嚇。咦，佢都放咗啦，話嗰個話乜嘢應該都有人會登咯。如果講得清楚，我啲就可能會放㗎啦。呢集可能放完之後點上㗎啦，係嘛？係嘛？你小心啲。 點啊點啊車 喎！唔係啊，你知唔知啊？共產黨仲有一個最撲街嘅嘢咧，唔會搞你，搞你屋企人。所以你啊，係嘛？你驚唔驚啊？係嘛？ 到上翻深圳我揼骨啫喎。 哦，唔緊要嗱，所以一定咧高舉第二法案， 搞埋個骨灰， 係高舉第二法案，我哋有槍嘅，你咪咧嚟啊！你我病就你咁啊！ 唔係你有槍 咁啊，仲咩打靶？即刻打靶啊！ 高舉第二法案係嘛？我哋喺美國係嘛？咦，大陸翻唔翻得有咩好翻去啫？係嘛？ 不過你講開呢個，我哋下一集真係要講下呢個死刑係嘛？ 係啦，講死刑啦，講啲死刑啦，唔好再講啲撲街共產黨。 講翻美國啦， 我哋嗰個美國有成十七條啊， 十七條提案啦， 即係講佢咧就嚟緊呢個。通常啲人咧而家成日都講Donald Trump 同希拉里啦，即係邊個選總統？咁其實十一月選總統之餘咧，我哋仲加州自己有十七個提案啦， 係 嘛？ 喺萬一咧，我哋啲片入到大陸嘅話咧，就可以俾啲人知道美國呢個制度咧。是怎樣的嘛？ 香港也是啦，我覺得香港已經可以。 哦，香港可以參加，不過香港的人打鵪鶉啊，不夠呢班人勁嘅，可能呢班 人。哇！咁佢一睇完我哋呢片，我諗哇，美國嘅制度咁撚好嘅，咁啊，聽日咪多人偷到嚟？ 冇啊，可能唔係啊，可能 唔係或者城邦論咧，係咪個個都跳翻華？ 唔係啊，烏鵪鶉嗰班人睇完，咦，原來可以有提案呢樣嘢，可能第一個搞提案嗰啲嘢就係烏鵪鶉咧，係咪先？係嘛？即係喂，十七個提案，我哋謙虛啲，搞五個提案。 我覺得佢哋第一個會想搞嘅就攞槍出街嘅， 搞憲法，搞第二 憲法， 唔係揭竿起義，揭槍起義。 哇！你大陸如果可以有槍嘅話，真係第二個 push 啦，真係。 哦，大陸 消滅可以， 咁啊真係冇十三億人， 冇可能嘅。因為共產黨 當然唔會發生啦，係咪？ 因為共產黨驚到你連選舉都唔得啦，仲點會可能俾你有槍咧？係咪先？ 唔係，唔係最撲街嘅 purse，the purse 係一年一次啊嘛。可能如果大陸有槍就唔係一年一次啦， 一個月一次， 一日每日一次添啊！真係 你有時你嗰個玻璃心到一個地步咧，你連俾人選你，冇話噶，你話就咁樣講 ，OK， 我攤共產黨、攤國民黨、攤乜黨乜黨攤曬出嚟，你哋大家揀啦，係嘛？就係佢玻璃心驚到一個地步，就唔敢俾你哋揀啊嘛，係嘛？因為一揀啊，而家就話有唔知幾多萬共產黨員啫，到你真係開放唔俾啊，屌可能零啊，係嘛？習近平都話我唔要做共產黨啦嗰陣時， 眾叛親離啊， 係咪？因為根本你個制度係好撲街啊嘛，係嘛？咁大家都知道，但係而家俾人壓住啊，我唔做共產黨，我揾唔到食，我係生存都有問題啊嘛。係咪？但係你一開放嘅話咧，妖個個都走啦，個個都唔做共產黨，第二做第二啲乜黨乜黨都好啦。 而家都係揾夠就走啦，係咪？ 而家就揾又揾夠就走啦。 仲有喎，好多大陸人嚟到美國咧，宣誓美國入籍嗰陣時咧，佢咪要問你，你係咪做過恐怖分子？你係咪做過呢個 共產黨員？ 跟住第三句問你係咪做過共產黨？即係平排嗰啲三條題目。 我呢樣我唔記得咗啊。 有啊， 有。 你如果剔咗 yes 咧，佢係我唔知跟住會點啊，唔俾你入籍定點？ 又多一重考慮啦。 咁但係其實好多大陸，即係好多大陸人其實嚟，佢哋都係共產黨員嚟嘅。 係咯， 佢哋即係被逼也好，唔被逼也好，佢哋本身就共產黨員，咁佢哋入籍嗰時點咧？ 哦，冇退黨噶嘛 ？Say yes 定 no 咧？ 如果係政治庇護嘅話，咁嗰啲改都冇所謂啦。 退咗黨，好多退咗黨。 退黨 好多退黨，有啲冇退黨都做咗美國公民嘅一樣喎。 唔係啊，咁你做美國公民嗰陣，你要申報啊嘛，你要申報你係咪曾經嘅共退咗黨，你都問你，佢都問你，你係咪曾經係共產黨員啊？ 我都唔記得嗰個有冇 有。 咁如果你曾經係共產黨員，你又話你唔係共產黨，你 say no 咁，你真係發假誓。温威和迪亞達，你都係 唔係佢又博你查唔到咯，咁多 你。哇！如果係咁啊好啊，等嗰班等啲捉翻曬翻佢嗰啲友仔。係嘛？誒發假誓喎，大佬，你明唔明啊？共產黨，所以咧，嗰啲人咧一定要嚟天下正經睇我哋啲片，入我哋個 group， 跟住話擺明姿勢，你唔係共產黨啊！咁咧就冇事啦。 知道邊個發假誓就喺我哋個 group 嗰度篤灰， 係篤灰，篤灰呢個好嘢啊！篤灰， 篤曬佢出嚟嗰陣時，因為可能移民局都係去我哋天下正經個 group 嗰度。 唔係咁啊！天下正經嗰邊 有獎金添嘛？係嘛？ 有獎金，其實幫啲 hunter 變咗移民局嘅 affiliate 咯，變咗 MK。 即係我哋其實好多嘢㗎，我哋其實好多好多嗰啲啊。你下一次你會講， 我成日覺得其實好多群組都係睇我哋嘅節目嘅。 嗰、那個叫咩啊？ 聰明選民嘅第一個。 Edward Snowden 啦，下次我翻等你講 Edward Snowden 啊。 啱啱有套戲啊， 新 上畫啦，咁啊上啦， 係嘛？咁啊，好似我哋嗰啲咩放曬上去咧，有咩佢又話俾我哋知，有人聽緊咧。其實咧，佢未講嘅，我哋都知道。Big Brother 係嘛呢啲嘢啊？咁啊。 今個禮拜係咁先啦，差唔多啦， 係咪？今次講到咁多，咁下次 咁下個禮拜真係要講提案㗎啦。 係咯係咯， 下次大家 美國提案， 大家講下提案。咁下次就十五集啊，係嘛？ 係 十五集啦。OK， 我係李冠 ，OK， 多謝曬啦，多謝收睇。 OK， 天下正經 先， 多謝你嘅收聽同收睇， 拜拜， 下次見， 拜拜， 下個禮拜見，拜拜。